要和大 我 家 可 分享的题 以， 目是上帝医治我们。我们做一个祷告，父神啊，似乎在这段时间，恩高就是突然要宣讲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临到我们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主，也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。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经历主你的同在，也经历主你自己的医治。主，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耶和华拉法。耶和华拉法是上帝的名字。旧约圣经出现60到70次。耶和华拉法的意思就是上帝医治我们。彼得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，在彼得前书2章24节说：“因他受了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”因他受了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这个他指耶稣，罗马兵丁打人的皮鞭、鞭旁和鞭尾端都附有像鱼钩的小钩，一鞭打下去，不是一条鞭痕而已，而是皮和肉也被倒钩。画个撕裂勾去，耶稣为什么要受如此的鞭打？原来是要使我们得到医治。上帝医治我们， 是圣经中重要教导之一。上帝医治，上帝医治什么呢？第一，上帝医治身体疾病。耶稣行的神迹很多跟医病有关。圣经记载，瘸腿的人走路，手枯干的得医治，血肉病妇女得医治，瞎眼看见，哑巴说话等等。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他赐予医治的能力给相信他的人。耶稣说，神与人将来有神迹，根据一个人求安办呢，办呢就好了。马可福音16:17-18，所以使徒行传记载许多医病的神迹，教会历史上也有许多医病的记载。马丁路德的太太凯特琳病危的时候，上帝听了马丁路德的祷告，他太太起死回生。所以马丁路德很注重为病人莫有祷告。斯布真的生平传记，讲到王子斯布真的生平传记，有整整的一章记载他在伦敦会幕堂教会祷告医病的情况还有果效。卫斯理约翰注重为病人祷告，200多年前卫理公会是在宗派教会中最注重为病人祷告的教会。宣道会创办人宣信牧师，他40多岁的时候患上严重的心脏病，但是他在山坡上祷告的时候，他经历了耶和华拉法上帝的医治，后来他一生健康侍奉主。台湾吴荣长老患上癌症，医生给他动手术，发现到那个癌细胞已经散开他的五脏六腑了，只好呢缝合那个刀口，放弃治疗，放弃做手术。但是他得到上帝的医治，70多岁还到处做见证啊，这是许多人知道的事情。20多年前，我在三条路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天郑立章博士，你们还认识他吗？选来大的讲这个最在欧美的安哥郑立章博士，他来牧师屋找我，他讲了2个见证给我听。他是在美国，在一个跨国公司工作的。他第一个见证，有一次他从美国来到吉隆坡，当然有业务也要看他的爸爸。可是当他在吉隆坡的时候，他说他的家人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说他的老父亲选癌吧，把他进到一个改工，你就要赶紧动呢。可是那个时候告诉他要赶快回去，可是那个时候他实在走不开呀，因为吉隆坡有做多业务，他不能够一下子走开呀，所以他在这个焦虑当中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他办公室不是有一张椅子，他就跪在那张椅子前，他祷告求上帝医治他的父亲选来大上海火，他只能够这么做。几个小时后他又在接到家人的电话，告诉他老父亲比较好了，比较差了。第一个见证，第二个见证我把它写在上一堂70周年纪念刊里面。这个纪念刊是1992年出版， 1992年三一堂庆祝社教70周年纪念，明年2022年庆祝100周年纪念。1992年我在那个时候还在三一堂做牧师，那么明年也应该还在三一堂做牧师。那么我再一次拿这个见证，拿这个特刊看的时候，我看到里面有三一堂的会友名册，还有里面有20篇的见证。我再看那个见证，今天心还很感动。那这个见证是我写的，我把郑立章博士所讲，他是英文教育讲给我的见证，我就把它写下来。郑立章博士说，他在槟城工作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他参加布道会，讲到好了，讲员呼召说，你们当中有病的人可以到前面来，我为你们按手祷告。他自己呢也走到台前去，因为他左手小指过去20多年来有一个毛病，就是什么毛病？不会伸指甲。郑立章博士他是化学博士，他是读化学的，他要做许多许多试验呢。他说小指没有指甲带给他一些的不便，所以那天晚上他也 走到台前去接受祷告。但是那天晚上走去台前要祷告的人很多，那讲员就说，你们身体哪里有病就把你的手按在那个地方，比如说你有心脏病就把你的手按在心脏那个地方，有胃病就把你的手按在胃那个地方。他呢他还做给我看，他就用他的右手握住他的左手小指，然后他就一句一句的跟着讲员祷告。好，布道会好了，祷告好了，他又回去。两个礼拜后，他很惊奇的发现了，他20多年没有伸指甲的那个小指，竟然长出指甲来了。郑博士说，有许多人笑他，你是一个科学博士，怎么还这样迷信？郑博士回答说，我绝对绝对不是迷信，我是从我自己的经历、生活、生命经历深深的知道自己所信的上帝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阿妹，荣耀归于上帝。我在邦丹马兰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天家访，有一个80多岁的姐妹讲见证给我听。她孩童的时候，13岁那一年，她参加宋善杰牧师布道会。她自小她有一个皮肤病，孩童的时候有一个皮肤病。那么那一晚上她参加宋善杰牧师的布道会，宋善杰博士为他布道会，为他的皮肤病祷告。第三天他的旧皮肤开始脱落，生出新皮肤来，从此他的皮肤病好了。他80多岁讲他13岁的见证，意思就是说13岁那一年的祷告，他的皮肤病就离开他，都没有再发作。我做牧师40年了，我也为弟兄姐妹们，也为一些需要祷告的人祷告。我在祷告，我常常都会这么一句话，主啊，你受鞭伤是要使到我们得医治。那我在，就是我要抓住圣经那个意思。那我在芙蓉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个巴生班丹马兰堂的姐妹，他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我带他信主的。他说他有扁头痛很多年，看医生吃药 一直不会好。有一次我为他扁头痛祷告，过后他的扁头痛就没有再来了，他的扁头痛好了。我有血小板过多症，血小板太多的病，他的病名叫做 essential thrombocytosis， 我们当中有做医生就明白了。不过现在我已经4年多没有吃药了。有一个弟兄，他知道我停止吃药了，他很惊讶，因为他的一个至亲也是这种病，吃药吃到没有效，换到要打针了。血斑、沙狼、苏邦医药中心、苏邦 Medical Center、血液专科医生 Hematologist Dr. Alan Tay， 他是我的主治医生。有一次我问他有没有人像我一样，就是说有没有人像我患这种病的，然后呢停止服药，因为这个药是要一生吃的啊。Alan Tay 他回答，Dr. Alan 回答，没有，没有 ，You are the first one， miracle， 没有，你是第一个，你是第一个神迹。Dr. Alan 他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用神迹这个字，感谢赞美主，感谢上帝耶和华拉法，感谢上帝医治我们身体疾病。好了，弟兄姐妹朋友，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讲上帝医治疾病，上帝医治疾病，你会不会这样想啊？以后生病不用去看医生了，祷告求上帝医治就可以了，周牧师都讲了这么多，你会不会这样想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这样想就不对了。如果你这样想，以后生病不用看医生，生病不用看医生，祷告上帝医治就可以了，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，耶稣说不把就喊医类，所以你生病你要看医生啊，还有你看医生也要吃药，因为耶稣也说耶稣也说不把这些药，所以你不要不吃药，你不要怕吃药，有药吃。你还要什么？感谢上帝有药吃啊！你知道很多人生病没有药吃吗？所以有药吃也是恩典啊。所以如果你说靠信心，不看医生，靠信心祷告上帝医治，不看医生也不吃药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不是信心，这是试探上帝。那你问祷告看医生吃药有什么关系呀？有 3-in-1 3-in-1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医生，我们吃药，我们也祷告。牧师就是这样啊，我看医生，我吃药，我前几次跟你讲我的药一把一把，我也祷告，恩上加恩，上帝医治身体疾病，我们也要好好照顾身体啊。你不要说有上帝医治啦，不需要好好照顾身体啦，生病要向上帝祷告咯，所以生活颠三倒四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也是试探上帝呢。什么叫做好好照顾身体啊？牧师简简单单的讲一句话，就是说你要活出健康生活方式。什么叫做健康生活方式呢？ R-E-D。 什么叫做 R-E-D？ R-E-D 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 R Relaxation 放松。今天的人有很多的压力，如果每一天都生活在压力中，那迟早健康会出现问题的，所以要学习放松，放松。有一个弟兄，金融危机，他受到打击，生意失败，负债累累的，每一天 他接到了电话，不是银行来电话催他还贷款，提醒他还贷款，就是朋友、生意伙伴电话催促他还钱。可是这个弟兄，他每个礼拜天还是一定去礼拜堂做礼拜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做礼拜是我心中安静的时刻，做礼拜成了这位弟兄放松自己的一个方法。弟兄姐妹朋友，你有没有放松啊？放松自己啊？你有什么方法放松啊？做礼拜很重要。第二，一 exercise 运动，运动能够消除压力，运动加强身体健康。有一个研究，有两组的人 ，A 组、B 组。A 组的人每一天走路9个字，45分钟。B 组的人呢就没有运动。结果呢 ，B 组没有运动的那一组人呢，比较容易患上心脏病、血压高、老人痴呆症等等。所以呢要运动，常常运动，持之以恒。好，第三 D diet 饮食，要有良好的饮食习惯，不可以偏食，最毛烈会毛烈，最偶烈会偶烈，不要偏食。还有不可大吃大喝，Red, R-E-D, 健康生活方式。Red 是红的意思。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 Red 的？还是有 R 没有 E 没有 D? 还是有 D 没有 E 没有 R? 如果是这么样的话，红灯亮了，要小心。身体是上帝的殿，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第二，上帝医治我们，医治什么？医治我们心灵心理疾病。科学进步，物质丰富，教育普及之后，人类社会并没有变成天堂啊。我们看见了一个事实是什么？科学最进步，物质最丰富的地方，自杀的人最多，精神病的人也最多。我就举个例子，美国人的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，但是每天晚上有几千万个美国人，他们需要服安眠药才能够睡觉。还有在美国所有的行业中，自杀率最高的是做医生，第三呢最大的是医生啊。而各科医生中自杀率最高的是心理医生，就是医治精神病人的医生。医来医去，做医生的医来医去，自己也病了。所以什么叫做健康？你说我很健康，健康，健康是什么？健康不是指没有疾病，健康是指什么？健康是指全人健康，外在健康，内在也健康，身心灵，身体灵魂心灵健康，你知道吗？有不少的人身体健康没有病，里面有病啊。那是什么？心灵病，不健康。我做个比方，如果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 经常没有钱，或面对钱不够用这样问题的人，一旦有钱，有一天他有钱了，很容易有两种偏激表现。第一，拼命花钱，他要弥补过去没有钱用的遗憾，也要让人知道我现在有钱了，你们要以不同的眼光看我啊，拼命花钱。第二个偏激表现是什么？拼命存钱，有钱还是没有钱，存存存，因为那个存款的那个数额，银行呢打出来那个数额，5个零、6个零、7个零、8个零，哇，让他有这个安全感啊，这叫偏激的表现。有一首打油诗，有钱时跟没有钱时的打油诗，你们看啊，没钱时养猪，有钱时养狗，没钱时在家吃野菜，有钱时在酒店吃野菜，没钱时在路上踏脚车，有钱时在客厅踏脚车，没钱时老婆兼秘书，有钱时秘书兼老婆，没钱时假装有钱，有钱时假装没钱。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会这么样？有的人一旦有钱，变了一个人，因为里面心里心灵不健康，生病了。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一段圣经记载，以色列人称上帝为耶和华拉法，因为他们得到上帝的医治啊。可是那个时候他们身体没有病，知道吗？他们身体没有病啊。那么上帝医治他们什么？上帝医治他们心理心灵的疾病啊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受苦，很多人他们的心灵心理严重创伤，过去的日子留下阴影。如果上帝没有医治他们的创伤心灵心理，他们日后将会活在过去的阴影下，他们日后的生活将有问题啊。我讲一个故事吧。有一个人，每次他太太坐在电视机前面，一边摇花生一边看节目，他就非常非常的反感，他就骂他太太好吃懒惰，品相烂走。其实他太太已经做完了家务，休息一会儿，坐着观赏电视机。所以开始他不明白，为什么他看见太太摇花生，一边摇花生一边看电视机，有那样激烈的反应。后来他有机会参加一个心理有关心理的讲座，那个讲员提到一件事情，童年的经历，做孩童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。哇，他就开始，他听到了，他就开始探讨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他也找心理学家辅导，他找出了原因了。原来他的母亲是一个好吃懒惰的女人，不做家务，整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看节目，然后一边摇花生。他的父亲放工回家还要做家务，所以他同情父亲的劳苦，他不喜欢，他讨厌，他怨恨母亲的懒惰，这一个童年的经历感刻印在他的心灵心理中，所以 当他一看见太太坐下来看电视机节目咬花生，童年的那一幕啊就浮现出来了。他很自然的对太太不满，对太太反感了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童年的阴影，童年的创伤影响控制一个人的行动表现啊。心理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所遇见的事情都不会忘记，只是储存在脑中成为潜意识，而这些过去的事情影响伤害我们的人格健全发展啊。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有的人一讲话就是过去过去，因为他的心理创伤阴影。有的人吵架一讲就是陈年旧事，因为他的心灵受创伤阴影。所以多人因为心理创伤阴影，影响他的行事为人，影响他思想说话，变到怀疑心很重，嫉妒、自我保护、排斥、消极、怨恨、不快乐、自卑感、虐待感、女性化、男性化、敏感、自大等等。弟兄姐妹朋友，你是不是刚才牧师讲的这样的人呢？怀疑心重、嫉妒、自我保护、排斥、消极、怨恨、不快乐、自卑感、虐待感、女性化、男性化、敏感、自大等等。圣经记载，以色列人经过了马拉，来到以里。马拉苦啊，以里甜啊，上帝医治他们心里的病，他们就由苦变甜了。你呢朋友们，你的心里是否有创伤阴影啊？你的心里是否健康啊？你自己晓得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耶和华拉法，上帝医治你由苦变甜啊。第三，上帝医治灵魂疾病。什么叫做灵魂疾病呢？我就讲两个见证，都是上一次我在25年前，我在上一堂做牧师的时候，1985到1994，我在上一堂在三条路做牧师，10年的时间，有很多经历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。感谢赞美主，因为是荣耀上帝的。有一天下午，大概5点左右，礼拜天下午3点做礼拜，4点结束，5点多的时候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个姐妹来的电话，她不过来做礼拜几个礼拜罢了。她电话说：“牧师，你现在有空吗？可以来我的家吗？”哇，她口气好像很焦虑，很急样子。我说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我就马上啵啵啵啵啵啵电单车就到她的家，因为我以为有什么事情发生嘛。不过礼拜才结束1个小时多罢了。他就在门口，他一见到我，他就说：“牧师，我的心很难受，你为我祷告。”他没有多说什么，我就说：“好，进来客厅。”我请他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我就按手为他祷告。几个礼拜后，这个姐妹她举行家庭礼拜，家庭礼拜的时候她做见证。那天下午，她想到自己过去离开上帝，自己得罪上帝，他的心非常非常的难过。他打电话给我，我来了，我为他祷告之后，他觉得担子脱落了，他不再忧虑，不再难过了。这个姐妹是谁呢？陈金珠姐妹，我们也会在她 在我们上一堂那本70周年纪念刊里面看到他写的见证，他怎么样经历上帝的那个见证，感谢赞美主。好，第二个见证，有一个星期是晚上查经祷告会还没有结束，我在大林查经，我看到教堂门口来了一个成年人，一个50多岁的成年人，我认识他，因为他在我家乡莫真歪做礼拜。我家乡莫真歪来到三条路三一堂大概有30公里嘛，我在奇怪他晚上了8点多了他找我做什么呢？那么查经会祷告会结束了，大家回去了，我就跟他谈话，原来他来找我，他要我去为他岳母祷告，那我就跟上他的车了。我不知道他岳母住哪里，其实也是三条路的人。那么在车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，他岳母呢已经病重很久了，而且过去一个礼拜多昏迷了，已经昏迷 coma 了，然后每天呻吟啊，就是不能死。所以这个弟兄他希望我去为他岳母祷告快点死啊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叫我祷告快点死嘞。那么在车上他继续告诉我，他说他岳母年轻的时候50多年前做礼拜的，后来就没有做礼拜了。他问我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使到他岳母不放心死呢？我说有可能啊。所以我就来到他岳母家了，哎，客厅里面最少有10多个人，他的岳母已经在客厅那个床那边了，在那边了，因为老人家已经昏迷一个星期多，一直在呻吟嘛。我进到那个屋子，那个屋子很多的神像，那我就围着老人家祷告，跟大家祷，我叫老人家祷告，我在他的耳朵边，因为他昏迷，我担心他听不懂，我在他耳朵边跟他讲，我说上帝是慈爱的，上帝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，你虽然离开上帝，但是上帝还是爱你，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你祷告，你向他认罪祷告，他必定赦免你的罪。我对跟他讲这些话，然后我跟在他耳朵边讲了这些话之后，我就为他做认罪还有这个释放的祷告。祷告完我把我的眼睛张开，客厅一个人都没有，我还没有闭起眼睛祷告的时候客厅还有10多个人，我张开眼睛一个人都没有，原来全部都跑到屋子后面去了。然后我就回家了。第二天早上有人告诉我，牧师啊，那个老人家死了。我离开后不到半小时，那个老人家就慢慢的静下来，没有再呻吟了，最后平平静静的离开世界。客厅有10多个人嘛，我听说这个老人家的家人他们到处说，在巴萨说，上一堂的那个周牧师祷告非常有力量，一祷告人就死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这么说的。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，这两个见证告诉我们，人离开上帝没有平安，人得罪上帝恐惧害怕，因为灵魂生病了，但是上帝医治我们。另外一个 slide， 上帝医治我们使到我们人重新有正直的灵，有喜乐的灵，有平安的灵，感谢赞美主。我要做结语的结论，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讲了一段的话，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 向后云消散，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你当归向我，你当归向我，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，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向后云消散，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你当归向我，你当归向我，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这个我是上帝。这首诗歌50多年前我做主日学学生的时候学唱的，我到今天还是喜欢唱，也不断的在唱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圣经亲口告诉我们，上帝他涂抹人的过犯罪恶，我们上帝当然也涂抹我们人心理心灵阴影。上帝耶和华拉法医治我们身体疾病，医治我们心灵心理疾病。上帝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，灵魂体的医治。上帝不是专科医生，上帝是全科医生。感谢上帝耶和华拉法医治全人的神，医治我们的神。我们来唱回应诗歌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